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身体在空中翻转，唐三缠绕着飞天神爪的蓝银草已经甩了出去。当他转过身的时候，唐三紧张的心情就已经放松下来了，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自己距离洞顶已经不足百米。也就是说，八蛛矛之前的一下弹跳竟然将自己推送到了百米左右的高空。没有任何悬念，蓝烟草眨眼间已经接近洞顶，铿锵声中，唐三利用另一根缠绕其上的蓝烟草开启了飞天神爪的机关。尖锐锋利的飞天神爪硬生生地抓入洞顶岩石之中，将唐三和胡列娜吊在空中。根本不需要自己发力，唐三快速地控制着蓝银草回收，令自己身体接近洞顶。当他握住飞天神爪后，再换成飞天神爪的机关回收，拉动着他的身体来到了洞顶漆黑的岩壁处。八蛛矛接管了身体的控制，锋锐的矛尖如同切豆腐一般刺入了岩壁之中，将唐三和胡列娜悬挂在半空之中。直到八蛛矛刺入岩壁的瞬间，唐三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在这个地方停留无疑是自找苦吃，调匀体内的玄天功内力，强忍着因为精神力大幅度输出而产生的痛苦，唐三控制着八蛛矛就那么倒挂在洞顶上，飞快地向外爬去。洞顶坑洼不平，倒挂在洞顶处的唐三如履平地一般轻松地横跨千米距离，终于来到了尽头。攀爬而下，入口就在眼前，唐三突然发现自己身体周围的杀气仿佛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着，回首望向刚刚走过的地狱路。 这两年的杀戮之毒魔力是我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经历，但我不希望以后还有人来经历这恐怖的世界。毁灭吧，这是我留给杀戮之毒唯一的祝愿。 终于，唐三窜入了那道白色光幕之中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变化。当唐三进入那白色光幕的一瞬间，他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。周围是一片雪白的虚无，而他自身释放的蓝银草被一股特殊的力量限制，压迫中全部回归体内。身前的胡列娜也因此而脱离了他的怀抱。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中，全身用不出一点力量，唯一的感觉只有冰冷，仿佛有无数冰冷在朝自身凝聚，又有无数冰冷在从自己体内释放。在这白色的虚无之中，唐三独自承受着那恐怖的痛苦。那并不是真正的温度变化，而是杀气带来的寒意。最纯净的杀戮之气飞快地侵袭着唐三的身体，每一次侵入都令唐三为之颤抖。当那股寒冷令他的内心渐渐僵硬时，知觉也开始伴随着他的意识悄然远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唐三也终于肯定了杀戮之都的传说。 没错，这就是一个领域，一个由杀气凝聚而成的领域。当然，这个领域要比我目前的蓝银领域强大的太多太多。身处领域之中，我就像是无根浮萍。我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这是杀神领域，这就是杀神领域吗？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，当唐三从痛苦中清醒过来时，他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个梦。他的身体躺在一片蓝银草之中，而这些蓝银草正在将一丝丝淡淡的温暖和如沐传入他的体内。所有的痛苦都已经不见了，只有全身舒爽的感觉，熟悉的魂力波动以及魂技的感受重新弥漫于体内。想要翻身坐起时，唐三却突然发现自己左手有些沉重，扭头看到了自己左手中竟然握着昊天锤。当他看到昊天锤的时候，他就肯定自己绝不可能是在做梦。就在那昊天锤上，锤头顶端多了一片白色的纹路，那些纹路看上去就像是地狱路启动时地狱杀戮场地面上的血纹形态，只不过它要小得多，而且是白色的。唐三尝试着去感受那白色的纹路， 刹那间，一股澎湃的白光悄然弥漫，白光从昊天锤中释放，但很快那白光就化为了无色，而唐三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应也立刻变得不同了，就连那些对他最亲密的蓝银草也在这无形的气流中站立着。唐三知道自己应该高兴的，可是刚刚离开杀戮之都那样的地方，他又实在高兴不起来。两年宛如地狱一般的魔力，令他整个人的心绪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。尽管他一直在努力对抗着，但此时的唐三不但脸色苍白，眉宇间也流露着无法掩饰的煞气。突然，一股无形杀气瞬间接近过来，就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重重地撞在了唐三释放的杀神领域上。唐三身体一震，快速调转身形朝那个方向看去。几十米外，一个俏生生的身影站在那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身上已经穿戴整齐，而他的双眸也正注视着唐三，眼中闪烁着难言的情绪。唐三的背脊不由自主地冒起一层冷汗，他当然知道胡列娜比自己先醒过来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将自己击杀。 他比我先醒过来的，哼，这个女人果然狡猾，她的魂力比我要强，最后那段路又是我带她走出来的，她的消耗也自然要比我小，如果她想杀我，恐怕我永远都不可能醒过来了。 感觉到了吗？我们拥有同样的天赋领域，我把生命交付在你手中一次，你也将生命交付在我手中一次，我们算不算是扯平了？ 唐三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。他惊讶地发现，恢复魂技使用能力的胡列娜那双眼睛竟然变得无比清澈，其中没有包含任何一点魅惑的元素。如果说以前的她像是一朵充满诱惑力的玫瑰，那么此时的她看上去却像是一朵清新的百合。胡列娜终于走到了唐三身边，她一直到距离唐三只有一米处才停下脚步。看着唐三，他的目光变得无比温柔。唐三依旧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，一丝凄然浮现在胡列娜绝色的娇颜上。注视着唐三，他那动人的俏脸上竟然流露出一丝无助。 为什么我是出身武魂殿，而你是出身于昊天宗？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他对我好像没有敌意。 唐寅， 双手抬起，很自然地搭在唐三的肩膀上。胡列娜进一步拉近了自己和唐三的距离，她那凄然的双眸无疑充满了更强的诱惑力，整个人朝着唐三怀中倒了过来。但是她的动作并没有完成，因为唐三的一只手撑住了她的肩膀。杀神领域与昊天锤同时收起，唐三淡淡地看着胡列娜。 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吗？ 不可否认，她很完美，但是我心中早已装不下另一个异性了，更何况我与胡列娜本身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下次见面或许我们会是敌人。 唐三拍了拍胡列娜的肩膀，拉开她搭在肩膀上的双手，留下这简单的一句话，转过身不再去看她。唐三硬起心肠大步而去，无声的泪悄然滑落在胡列娜脸上。这是胡列娜一生中第一次为了一个男人而哭泣，而她也无法忘记这个男人的影像了。每迈出一步，唐三都感觉到自己的心情似乎变得轻松了几分。对于胡列娜，他当然不会有任何感情，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，他多少还是产生了一些好感。在胡列娜让自己打晕她的时候，唐三就对她已经无法产生敌意了。 不管怎么样，走出地狱路的全部过程是我和她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小三， 浑厚的声音在唐三耳边响起， 唐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静静地站在前路上。两年不见，他看上去似乎更加苍老了几分。唐三极其敏锐地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了与自己同样的特质。 爸，您是不是也拥有杀神领域？ 这两年你做得很好，并没有让我失望。走吧。 说完，他率先向前方走去。唐三赶忙跟上父亲，他没有再多说什么。父亲的出现令他那变得冰冷的心生出了一丝裂痕，温暖的亲情无疑是化解内心戾气最好的宝物。 你知道杀神领域的作用是什么吗？ 气势。 没错，就是气势。杀气形成的气势和压力往往能够让你的对手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，而你自己却可以发挥到 120% 的程度。杀神领域的效果也是如此。你拥有了最基础的杀神领域，今后在这领域之中，你对手的实力将会自行削弱 10%， 而你自己则能够发挥出 110% 的力量。随着武魂的成长，这个比例还会增加。记住，武魂的天赋领域是不会受到双生武魂不能同时使用这个制约的。 您怎么知道？ 因为同样的情况在另一个人身上曾经出现过。 胡列娜口中说的那个人正是教皇比比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爸爸之外，比比东应该也拥有着杀神领域。 现在拥有这个领域的人变成了四个。杀神领域的作用你将来会逐渐体会，它与你的蓝银领域各有妙用，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。 爸，您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过去的事告诉我了？ 四年的磨砺，唐三已经从一个不到15岁的少年变成了接近19岁的青年。实力的成长，气质的变化，蓝银草二次觉醒带来的种种影响，都令他看起来成熟了许多。和四年前相比，现在的唐三绝不只是魂力增加了十几级那么简单，他已经真正开始迈入了属于强者的世界。 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。 那要如何才算是达到您的要求呢？ 你现在这样气息流于外，如何能够在魂师世界中隐藏自己？当你铅华洗尽的那一刻，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。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才能决定我的未来。 唐三有些呆滞，但他却并没有多问，只得跟着父亲悄然离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